第119集。只是推断当然不够，法律人事事讲证据，唐一川处事谨慎，办案也漂亮，基本不落任何把柄，所以他需要更有力的证据一击致命。挂掉电话，傅云宪离开书房，来到客房，去时门是关着的，此刻门却虚掩着。他怔了怔，旋即明白过来，人走了。傅云宪推开了门，也没开灯，他垂目坐在床边，摸了摸许苏方才睡过的地方，余温犹在，想来人刚离开。曹操上马金下马银的留不住关云长，项羽害下别姬也徒胜怅惋。傅云宪没打算把人追回来，只是默坐在黑暗中。时至今日，傅云宪已经很难回忆起十多年前的自己，也不记得什么时候许苏嘴里这声大哥就变成了叔叔。他不理解为什么贺小仆的一声好人会令自己勃然大怒，也不理解为什么许苏为了这声虚无缥缈的称呼与他明里暗里较了这么多年的劲儿。缅怀过去即是扼杀未来，他本就该属于他。他今天试着想了想，惊觉原来已经过了那么久。从在胡世银那儿小试刀锋开始，他让他们狗咬狗，黑吃黑，只用一条铁棍就扳倒了洪兆龙。再到今天声名显赫，真的很久了，久到他这么回头一看，身后一路烟尘，四下尸横狼藉。远在日本的许林没想到傅云宪会来看他，他先念的语言对他这个毫无基础的人来说，日语不算简单，但架不住人聪明，他学得很快。许林手忙脚乱地招待傅云宪进屋，他向来细心，出租屋收拾得很干净，倒不像是男生住的。傅云宪落坐在沙发上，抬眼环顾四周，说了声地方不错。许林一边去给他倒水，一边说着自己也关注着国内的新闻，知道他接了黄淑莹的案子。 水来了。 许林刚端着茶水凑过来，傅云宪一直细细端详着他，试图从对方的脸上搜寻出自己钟爱的那副少年姿态，但很快就有点失望地发现许林跟许苏不太像了。可能是被他打小纵容惯了，许苏是那种特别慵懒娇俏的男孩子，唇殷红，牙雪白，嗔时眼睛溜圆，笑时又弯成月牙。娇俏这词儿用来形容男孩子不合适，偏在他的身上再恰当不过。许林以前应该是故意模仿，连发型神情都可劲儿地钻研，所以傅云宪才觉得像。如今剃了更短的发，脸上的神情也随之硬朗起来，看着不仅不像许苏，与彼时那个许林竟也判若两人。冷不防被傅云宪这么盯着，许林浑身一颤，连拿着茶杯的手都抖个不停，几滴茶汤溅在桌面上。 瘦了点。 傅云宪松开手。 发型不错，挺衬你的。 刚剪的，清爽一些。 许林腼腆一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头皮。 还是管你叫小许吧，习惯了。 傅云宪放下水杯，摸出烟盒。许林点点头， 叫什么都可以。 吃住都还习惯吗？ 许林又点头，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 都挺好的。 傅云宪问了问许林的近况，许林也问了他的。傅云宪离开军汉之后，暂时没有自己开办新所的意思，先挂名在另一间律所，对方简直求之不得，而他也是天高海阔，一身轻松。叼了一支烟进嘴里，傅云宪摸了摸口袋，没带火。许林赶紧从兜里摸出打火机，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敬上去。傅云宪微微挑了挑眉，他记得这男孩子是不抽烟的。许林现在也不抽，但这个男人是杆老烟枪，所以他的兜里一直备着打火机，好像就为等他的到来。烟点着了。傅云宪抽了口烟，笑了。 不用这么恭敬，你已经不是我徒弟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 许林一下急了。 我还可以叫你老师吗？ 不恨我了。 傅云宪咬着烟，随手翻了翻许林留在桌上的作业本。他日语还可以，简单的阅读不成问题。 本来也谈不上多大的恨，我跟我爸也不太熟。 那就等你学成归国来帮我吧。 傅云宪只是随口一提，但许林一双眼睛完全亮了，跟被夜风擦亮的星斗似的，可亮过之后又倏然熄灭。他忙不迭地摇头： 我不，我现在这样就很好。 也好，随你自己的意思。 傅云宪不以为意地笑了笑，继续问： 你多大了？ 许林微微一愣： 下个月就整23了。 这么些年就为了别人活着了？ 对方那点心思傅云宪可能不知道，可能是知道装作不知道。他抖落一截烟灰，又吸一口烟。 好在现在醒悟还不晚，还有往后几十年的大好时光，为自己考虑。 许林琢磨着这句话不作声。 我今天来呢，一是看看你的近况，二是想问你一件事情。你可以不回答，但不必想着瞒我，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 傅云宪笔直地注视着许林的眼睛，他的眼神像网一样，一下子就把人裸进去了。 一直帮着你隐瞒身份的人，是不是你的养兄唐一川？ 离开 S 市之前，许苏特意请求何祖平留意白静的案子。何祖平的身体状况是愈发不行了，连着几天都在医院里输液。病床上的他叹了口气： 准备上诉吧，一审若是明显轻罪重罚，引发了舆论风波，二审便会酌情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这样才有机会。 何祖平舍不得这个新收的徒弟，还盼着许苏留下跟着自己办案。许苏少不得又撒娇半乖地喊了几声爷爷，伶俐的模样总算是稳住了老人家。一直到登基那天，许苏都没有见着傅云宪。据文俊说，傅云宪先是去了日本，后来又去了别的地方，应该是有案子要办。不见也好，他们眼下这般心境状态，见着了反倒是互相扎刺，还不如先分开一阵，交由时间把这一切混乱与不堪都运得平整妥帖。唐一川不仅牵线搭桥让许苏踏上了去往西北的司法之路，还亲自开车送他去了机场。不得不说，这样的报复手段虽不光彩，但不亚于亲手往傅云宪的心口上扎刀，特别有效。唐一川关照许苏，当地司法环境还有待改善，民风淳朴也彪悍，他办案子要格外当心，生活上也需要自己保重。许苏动了动嘴唇，想问些什么。前些日子他从文俊那里看见了那本检察院的教材样书，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最憧憬仰慕的男神利用了。他的有口无心出卖了贺小璞，继而出卖了傅云宪。